文字新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开卷乐，主持郑正行、周家俊。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晚的开卷乐。咁我系节目主持周家俊。今晚我的拍档是郑行啊。 系，大家好。 系，咁近年咧，香港社会就有一啲讨论啦，话我哋嘅教育制度系咪出现咗问题咧？咁啊，孤物论嗰个答案系点啊？我哋都不妨谂一谂啊，一个理想嘅教育制度咧，应该系点样嘅咧？咁啊，今日嘅第13届香港书奖系列，我哋就会介绍一本咧同教育有关嘅书啊。佢就系《正道大学写在风雨之后》，作者系港大法律学院讲座教授陈文敏。咁我哋有请今届香港书奖嘅评审去介绍一下呢一部作品啦。咁第一位有香港浸会大学人文及创作系高级讲师骆永佳。 呢本书其实系陈教授过去一段日子喺报章嘅一啲专栏嘅结集，入面有一啲讨论香港政治时局嘅文章，甚至有一啲系佢对几年前港大副校长风波嘅一啲嘅反省。佢喺呢本书入面从一个法律人嘅角度去为大众去讲解咩叫做公正，咩叫做正义。其中有一段我好鍾意嘅。佢话国民教育之所以为教育，应该旨在培育明辨是非和能作客观批判的国民，而非培育万重附和不辨是非黑白的愚民，更非培育一班只懂向当权者唯命是从的鹦鹉。陈教授成本书俾我一个好强烈嘅感觉，就係、有一种好久违嘅知识分子嘅风骨。而呢种风骨喺今日嘅世代已经越嚟越买少见少。 唔该晒骆永佳。咁跟住落嚟呢，我哋有请香港大学社会学系讲师黄培峰去评论下呢一部嘅作品啦。 呢部文集主要收录作者过去十年嘅演讲词同埋喺报章发表嘅文章，虽然属于散文集，但呢段期间香港同香港大学经历咗818事件同雨伞运动等无数风雨，作者亦都身处喺委任副校长嘅风波当中，所以文章不乏对时政嘅回应。虽然只系几年前发生嘅事，但而家读起嚟可能已经有物是人非嘅感觉。陈文敏呢本书可以话记录咗香港社会同大学管治嘅转变。面对无理嘅谩骂打压，作者表达嘅并唔系愤怒同沮丧，而是冷静对待批评，反省自己，是其是，非其非。读者透过这本书所学习到的，就是在政治立场先行的社会当中，怎样坚持追求真理和公义。真理的探索是学者的工作，但正如作者所写，真理的探索和政治正确往往不能共存。读过陈文敏的文章，我们应该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到学者风骨的意思。 咁我哋今日咧就好荣幸啦，邀请到陈文敏教授咧去接受我哋节目嘅访问噶。 陈文敏教授你好，我想问一下咧，其实你喺香港大学都有好长嘅日子啦，特别系我从你呢本嘅《正道大学写在风雨之后》呢本书入边嘅第一篇文章咧，其实就已经讲过你喺大学已经有35年嘅岁月，你系见证住香港大学呢35年嘅起起跌跌啦，有唔同嘅转变啦吓。你觉得最大嘅转变系咩咧？无论是对于法律学院啦，或者以至于对于整个香港大学，还有就是近年的香港大学，其实在你的眼中是不是会面对很大的冲击或者变化呢？就很想听下你这方面的经验之谈。 我想过往35年最大的或者最明显的一个改变呢，就是我初初入大学的时候，其实大学仍然是好似一所象牙塔嘅，學者係努力去做自己嘅研究，做自己嘅教學，但係好似同社會係好脫節，我哋唔係好關心社會。咁35年後，我覺得喺呢方面我哋係大大嘅進步。大學其實係社會嘅一部分，唔少嘅學者亦都會將佢哋嘅知識、佢哋嘅研究係貢獻俾社會。但係亦都係因為咁樣嘅情況，亦都難免引起好多對大學嘅衝擊啦，或者係對大學嘅價值嘅質疑啦。咁而近啲10年入面呢，我睇到一個最大嘅改變，就係好多時大家覺得大學嘅運作係會受到一啲商業價值嘅影響，大學要向社會負責，我覺得呢個係無可厚非嘅，因為佢係用緊納稅人嘅錢。咁但係 點樣去衡量大學嘅價值，係咪可以將大學嘅價值呢係轉為一啲數據呢？而我睇到近年呢，呢個就係一個最大嘅轉變，我哋會將所有無論係研究啊、教學啊，都會轉變成為一啲冷冰冰嘅數字，好似呢啲數字、呢啲排名就會等於大學嘅質素。因為大學呢啲數字嘅時候，於是研究大家就要講緊話，我哋攞到幾多研究嘅經費，你就要好多時咧係要出幾多文章，咁而好多時呢啲咧都係一啲好短線嘅做法啦，令到我哋唔能夠，譬如好多一啲基礎嘅研究，可能係需要好長嘅時間，或者係喺人文科學上面你攞到嘅經費遠遠不及於理科啊、醫科啊，咁但係當大家嘅集中點即係話你攞到幾多錢嘅時候，其實你係忽略咗研究嗰个价值喺入边，亦都令到香港好多嘅研究咧变为一啲相对上短视嘅研究啦。咁研究你仲可以话你有几多研究嘅经费啊，有几多文章可以衡量，但系教学系好难用呢方面去衡量嘅。好嘅教师往往系花好多时间去指导学生，去启发学生，咁而呢啲系唔可以用一啲数据去研究嘅。咁但系似乎大学咧，亦都因为系拨款啊，因为经济嗰个原则，亦将好多呢啲经济嘅数据摆入去，咁就令到人哋啼笑皆非，而唔能够系完全能够反映到教學嗰個質素。咁我覺得咁喺大學入面呢，其實係要有勇氣，要有去魄力呢去質疑呢一樣嘢嘅。咁但係似乎近年大學亦都跟隨咗社會嗰個去走，咁大家呢就只係用一啲數據嚟互相比較，而唔能夠去重申返大學其實本身嗰個價值好多唔係用數字係可以表達出去。 其實我好想問嘅一條問題就是，大學作為一個學術研究、探討學術嘅一個地方，有好多唔同嘅政治立場嘅人喺入邊啦，老師都當然或者學生其實佢哋都帶住唔同嘅政治立場。咁其實作為一個大學或者係作為一個大學老師、大學嘅管理層，其實佢點樣去面對呢啲政治中立上面嘅問題咧？政治立場嘅問題咧？其實大學同埋政治嘅關係，佢嘅理想狀態同埋個現實狀態應該係點樣？ 我哋应该将大学和大学的学者分开来处理。大学作为一个学术架构，除了说维护一些基本的大学的价值，比如好像学术自由之外，大学是一个中立的架构，它不是一个争权夺利，也不是一个政治权力的地方。但是大学是由不同的学者所组成，不同的学者有自己的意见，这个是正常的。任何一所顶尖的大学的怀疑和辩论是大学的常态。大学是需要有批判的学者，因为有批判你才能够有突破，你才会有进步。如果所有的学者只不过是讲回前人所讲的东西，或者只是讲一些政治正确的东西，那他们在学术上是不会有进步，也都不会有突破的。大学要做的只不过是要包容不同的意见，让不同的意见都可以发挥。那我成日都说，大学里面没有东西是具争议的，任何争议的东西如果在大学都不可以去讨论的时候，在哪些地方可以讨论呢？咁如果大學自己採取咗一啲政治嘅立場，令到另外一啲唔同嘅意見唔能夠存在，或者係對一啲有唔同意見嘅學者係作出懲處嘅時候，呢、這個就會失去咗大學嘅價值，亦都令到大學呢好難再喺學術上面係有突破嘅。咁而我哋面對喺政治環境入面，即係大學點樣去維護呢個價值，就係今日大學所要面對嘅一啲考驗啦。 开卷乐，主持郑正行、周家俊。 今日睇陈文敏教授嘅文章咧，会好感受到佢好在意一所大学究竟有冇培养到一个人嘅人文素养。咁啊，人文精神咧，可以话系决定咗一间大学甚至系一个城市嘅质素啊。咁啊，喺阿陈文敏教授本书里面咧，有一个篇章叫做《人文学科》，入面咧就引用咗龙应台嘅文章。咁佢系咁样讲嘅：一个会写诗、懂古典音乐、有哲学博士学位的人，不见得不会妄自尊大、草菅人命；一个真正有人文素养的人，却不会违背以人为本的终极关怀。咁啊，唔知佢觉得香港系唔系一个有人文质素嘅城市咧？咁啊，香港大学未来喺呢一方面又有啲乜嘢啊？佢觉得可以改善嘅地方咧？我哋一齐听一听陈文敏教授点样讲啊！ 香港被誉为文化沙漠，因为我们实在没什么文化的素养。几十年后的今日，在这一方面香港是进步了的。我们见到在香港的确是多了很多文化艺术的活动，但是整体上社会仍然是相当侧重于一些实用的学科。在揀科的时候，无论是学生或者家长，他们都会偏重于工商专业，最热门的往往就是医生、律师，或者是一些商业价值的学科。而相对上社会是不是太重视文学啊、历史啊、文化这些。咁所以你说香港现在是不是一个有人文素养的城市呢？我觉得是仍然有一段很大的距离。咁尤其是近呢十年互联网嘅兴起之后，喺书入面我都好多时提到，我哋渐渐变为一个唔识得文字沟通嘅社会。无论系写或者系讲，我哋嗰啲文字已经系失去咗文字嗰种精彩。咁而更加呢就系睇书呢系越嚟越唔受重视嘅。咁我觉得即系一个有文化素养嘅城市，识得欣赏艺术、欣赏文化，同埋真系去睇书系一个好重要嘅因素嚟嘅。咁而大学喺呢方面呢亦都系受咗整体社会环境嘅影响啦。咁有多时亦都唔系完全大学可以决定啊，譬如家长嘅选择、学科嘅选择。咁但系呢，我觉得大学仍然系有好多嘢可以做嘅。喺香港嘅一啲大学，譬如中文大学啊，或者香港大学，我哋都引入咗一啲通识教育。我觉得呢个方向系啱嘅。咁但系呢，譬如喺中文大学嘅通识教育系比较着重于譬如哲学啊、历史啊，而港大嘅通识教育咧，就似乎比较着重喺一啲系普及嘅知识，即系喺两方面咧，其实都可以有改善嘅空间啦。咁而更加重要，其实系一个态度嘅问题，就系究竟大学自己本身系咪重视人文科学咧？咁如果你系重视人文科学嘅时候，无论喺学科入边或者课程以外，其实要做嘅嘢亦都好多。有时我问过一啲学生，究竟即系你喺大学读咗一两年，你睇咗几多本书呢？咁有唔少学生觉得话佢哋睇书喺大学嘅数目系少过佢哋喺中学添嘅。咁呢个都系一个可悲嘅现象嚟㗎。呢个系社会上嘅一啲所谓软性嘅实力。咁而一个系有内涵嘅社会，一个有内涵嘅大学，其实系应该有好丰富嘅人文科学嘅学养喺入面嘅。 咁喺一啲英美嘅外国大学，又有冇啲值得香港人参考嘅地方呢？我哋听下陈文敏教授点样讲啦。 我曾经喺美国长春藤大学之一嘅宾夕凡尼亚州大学教过一个学期，咁亦都喺英国剑桥同埋 UCL 做过一段几长时间嘅访问学者。我谂呢啲西方大学俾我最深刻嘅印象，就系佢哋有好浓厚嘅学术嘅氛围。同埋好活泼自由嘅气氛，呢啲大学入边咧，其实佢哋好着重一样咧，就系公共空间，就系一啲地方令到唔同学科嘅学者、学生可以走埋一齐，而好多时就系学术嘅研究就系透过一啲说话、一啲对话互相冲击，擦出火花。咁而呢啲公共空間咧唔需要好大嘅，可能係一個咖啡店一個休息室咁。但係外國嘅大學係相當注重呢一樣嘢。咁而相比之下咧，我覺得香港嘅大學咧，一般尤其是佢哋嘅建築咧係比較實用嘅， 好少去容許一啲好多嘅公共空間，一來可能亦都係香港嘅地方窄啦。咁但係其實呢個只係有啲構思，譬如香港大學以前喺圖書館隔離有間咖啡店，而咖啡店旁邊係一個山邊，佢哋喺嗰度即係擺咗啲座位喺度，咁當時好受歡迎嘅。咁而其實好多時就係呢啲咁樣嘅非正式嘅空間入面咧，就令到唔同嘅學者可以走埋一齊，大家就係喺個討論之中發揮嗰種互相衝擊。咁而當然佢哋都更重要嘅係一個嗰種活潑嘅思想嘅自由啦，喺唔同學科入面大家可以敢於質疑權威，可以好自由咁樣去表達自己嘅睇法。另一樣呢，就係無論係喺外國嘅學者甚至學生都係嘅，佢哋對學術或者學問嘅追求呢，相對上係比較認真，同埋佢哋嘅好奇心係比較強嘅。譬如話喺美國嘅大學，我哋好多時都有啲五間嘅研討會啦。呢啲研討會有時可能係一啲好專門嘅題目，但係唔同領域嘅學者都會走埋嚟聽嘅。咁香港呢啲方面係相對缺少嘅。我哋嘅活動好多，但係呢好多時同學有興趣嘅，甚至學者有興趣嘅，只係局限於自己嗰個學術範圍入面。咁亦都因為咁樣呢，而令到跨學科之間嗰個接觸嗰種衝擊係少咗嘅。 咁啊，陳文敏教授喺香港大學任教超過35年啦。喺呢一段嘅歲月入面，又有冇一啲同學生相處好難忘嘅經驗咧？佢自己就咁樣講： 作為一位老師，最大嘅鼓勵，往往就係學生對你嘅欣賞。而嗰種欣賞唔係淨係話佢哋喺教學上得到你嘅啟發，而更重要嘅係佢哋喺人生嘅路上遇到一啲問題嘅時候，能夠睇翻原來喺大學入面佢哋得到老師嘅啟蒙點樣影響佢哋嗰個價值同埋信念。咁多年呢，有好多時尤其是學期尾嘅時候呢，都會收到一啲學生嘅卡啊，一啲學生嘅信件啊、電郵啊。咁其實呢啲就應該一啲係最難忘嘅時刻。我記得有一年有班學生係佢哋仲畫咗一系列嘅漫畫之類嘅嘢俾我啦。咁上面呢仲寫住畫咗一隻馬叫翠河，因為3連冠，就講返話我教上堂嘅時候呢，我覺得好快呢，好似翠河咁樣呢，佢哋追都追得好難，但係佢哋仍然係好欣賞嘅。咁亦都有啲時候呢，就係畢咗業嘅學生，可能係好多年之後，佢寫返電郵或者寫張卡嚟同你分享當年你喺教學上，無論係課堂入面或者課堂以外，可能講咗一啲嘢，可能喺人生嘅某個階段上面，無論係喺職業上嘅抉擇或者一啲重要嘅問題上面，當時嘅啟蒙就令到佢哋作出一啲人生上相當重要嘅抉擇。 其實喺呢本書入面，特別喺委任副校長嘅風波入面咧，你都有一個好全面嘅回顧啦。但係似乎喺呢個嘅風波之後咧，仲有更加大嘅風波或者更加大嘅衝擊咧，係令香港大學咧係面對史無前例嘅喺學術自由方面面對一啲嘅難關。咁我好想繼續即係聽下你喺呢個委任副校長風波之後嘅呢段歲月入面，其實大學面對住呢啲嘅難關上面，佢仲有冇一啲嘅出路呢？或者係佢會唔會仲有一啲嘅可能呢？ 喺最近幾年，大學面對好多政治上嘅衝擊，尤其是對學術自由方面嘅衝擊。我覺得大學係一個架構，而呢個架構呢係長遠嘅。喺過往幾十年入面，香港社會面對好多嘅困難，但是每一次的困難之後，香港人都能夠再站翻起嚟，重新上路。咁我相信其實大學亦都有呢種咁嘅韌力。咁過往我哋都見到，尤其是香港大學每一次嘅風波之後，我哋係學會咗去反省，學會咗我哋點樣喺過往嘅失敗入面吸取經驗，再重新上路。咁而短時間入面嘅挫折，我覺得唔可以令到我哋失去咗長遠嘅目光。喺幾十年甚至100年之後， 当我哋呢一代人都唔喺度嘅时候，我相信香港大学仍然会喺度，香港嘅大学仍然系会屹立嘅。咁但系能唔能够经得起时间嘅考验呢？最终系取决于大学自己点样去睇自己嘅价值。而对一间大学嚟讲，学术自由同埋一啲对人民嘅价值，呢啲其实就系每一间大学嘅灵魂。而呢啲大学嘅价值系共通嘅。咁喺定位上面，大学是应该是有自己的独立自主，不应该去依附权贵，同时亦都不需要去惧怕权贵，而是保持一种客观据理力争，但是亦都不屈不挠那种精神。咁我觉得长远是会有出路的。咁而短线嚟讲，我哋睇到话由校长委任、副校长委任嘅风波，一路去到近年大学面对各种嘅冲击。当然我哋对大学价值嘅拿捏啦，我哋对学术自由嘅执着啦，咁我谂呢啲我哋都值得反思嘅。咁而同时呢，係喺制度上面呢，我亦都觉得有好多地方係值得改善嘅。咁最明显就係、譬如大学受公帑嘅资助，大学係应该向社会负责。咁但向社会负责是用怎样的形式呢？是不是要由政府委任一些人进去大学，影响大学的发展呢？我觉得大学最后应该是由学者去决定自己怎样样去走他应该走的路。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要向社会负责，但向社会负责不等于要由政府去决定他怎样去作出一些决定，尤其是是一些学术以外的人士去左右大学的发展和方向。 咁啊，除咗人民素养之外咧，另一个陈文敏教授好重视嘅大学价值就系批判精神啦。咁啊，喺访问嘅时候，佢就提到有两位佢好欣赏嘅学者，第一位就系著名嘅物理学家霍金。咁啊，佢喺成个嘅学术生涯里面咧，都抱持住怀疑嘅态度，唔单止怀疑科学嘅权威，甚至咧都会怀疑啊而家嘅制度啦、宗教等等。咁另一方面咧，霍金亦都虚怀若谷。喺佢嘅学术文章里面，好多时咧，佢都愿意承认咧，佢嘅谂法系受到好多唔同人嘅启发。咁啊，呢啲嘅启发，甚至有时咧系嚟自佢嘅学生嘅。咁啊，另一位陈教授欣赏嘅人咧，就系蔡元培啦。佢系民国时期北大嘅学者，陈教授欣赏佢坚持原则。即使在大风大浪的政治环境入面呢，依然敢于维护大学的价值同埋学生的利益。咁啊，喺而家风雨飘摇的香港，咁啊，唔知道陈文敏又有冇一啲说话想同香港人讲呢？ 呢本书系写俾香港人，尤其是香港嘅年轻人睇嘅。有好多事情并非我哋所想所愿，有好多事情亦都唔系我哋能力控制范围之内。亦都唔可以话因为我哋争取就一定要有成果。喺风雨之中，我哋能够控制嘅係我哋自己嘅反应同埋我哋自己嘅态度。更加重要嘅係去紧守岗位，去准备自己为风雨之后嘅时间再踏征途。 咁啊，恭喜陈文敏嘅书《正道大学写在风雨之后》获得第13届香港书奖。喺呢一个令人感到无力嘅大时代里面，希望呢一本书可以为读者带嚟一点嘅光啊！咁啊，嚟到节目嘅尾声，送上黄淑曼嘅《差一点我们会飞》。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会继续有开卷乐之第13届香港书奖系列，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拜拜。 这勇气跨出这距离，差一点我们也会飞。你笑容早应已逝去，当初的冲天池有没有钱踏碎？是那些不能完全的梦，才令我闯荡在未知里。就算知岁月已经归不去，仍迈步前往向大世界出去。成 长。未了愿，我替你朝浪淘呐喊，听听有没有被回响，青春怎会零错。